《格林多人后书》第六章。我们与天主合作的人，也劝你们不要白受天主的恩宠，因为经上说，在悦纳的时候，我抚允了你；在救恩的时日，我帮助了你。看，如今正是悦纳的时候；看，如今正是救恩的时日。我们在任何事上，为避免这职务受诋毁，不但没有给任何人跌倒的因由，反而处处表现我们自己，有如天主的仆役，就是以持久的坚忍，在艰难、贫困、困苦之中，在拷打、监禁、暴乱之中，在劳苦、不寝、不时之中，以清廉，以明智，以容忍，以慈惠，以圣神，以无伪的爱情，以真理的言辞，以天主的德能，以左右两手中正义的武器，历经光荣和凌辱，恶名和美名，像是迷惑人的，却是真诚的，像是人所不知的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像是待死的，看，我们却活着；像是受惩罚的，却没有被置于死地；像是忧苦的，却常常喜乐；像是贫困的，却使许多人富足；像是一无所有的，却无所不有。格林多人呢，我们的口向你们张开了，我们的心也敞开了。你们在我们心内并不窄狭，而是你们的心肠窄狭，为了以报还报。如今我对你们犹如对自己的孩子说，你们也敞开你们的心吧。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赴一轭，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同，或者光明之于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，基督之于贝里亚尔哪能有什么协和，或者信者与不信者哪能有什么股份，天主的殿与偶像哪能有什么相合？的确，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，正如天主所说的，我要在他们内居住，我要在他们中徘徊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百姓。为此，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，离开他们。这是上主说的，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，我要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亲，你们要做我的子女。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。